的人心掠夺，你的天真笨拙，相遇竟是赤裸裸的毫无保留。你说我是疯狗，我嫌你太啰嗦，争吵竟是如梦的缠绵悱恻。你浅笑的梦，看透我心口的空，久久的信号，只有你听得懂。想你说爱我，却不敢承诺，偷吻你在深夜时候。你匆匆路过我的人生路口，留夏天的风。想你说爱我，却不敢承诺，解开你深锁的眉头。你是雨在水中游，我是氧气的水波。嫌你太啰嗦，争吵竟是如梦的缠绵悱恻。你浅笑的梦，看透我心口的空，久久的信号，只有你听得懂。想你说爱我，却不敢承诺，偷吻你在深夜时候。你匆匆路过我的人生路口，留夏天的风。想你说爱我，却不敢承诺，解开你深锁的眉头。你是雨在水中游，我是氧气的水波，随你而流。说和你再也不见，是我言不由衷。眼底的挽留，传不到电话那头。寒夜的烟火，撕裂的伤口，提醒着你不属于我。我想紧紧抓住指尖的风，如你的温柔。如果你爱我，请别推开我，让我做点燃你的火。沦陷在你的